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306集。地球上线半年，能活到现在的人，实力与运气缺一不可，甚至很多时候运气比实力更重要。回归者就是运气极差的一批人，他们的实力不比地球玩家弱，却因为没有在前三天顺利进入游戏，就被黑塔无情地扔进另一个世界，经历残酷的生存厮杀。现在生的老人说，这颗骰子可以增加人的运气。唐默的呼吸急促了一分，他表面上依旧镇定，目光扫过房子里的其他玩家，玩家们的脸上贪婪急切的眼神完全遮掩不住。这颗骰子的价值超过了他们的想象，如果这颗骰子的主人不是强大的圣诞老人，毫无疑问这些玩家拼尽全力也会将它夺走。圣诞老人用慈祥的目光俯视玩家，似乎没有看出这些玩家内心的贪念，他大笑道： 我可爱的孩子们，快来掷骰子吧，让这颗神奇的骰子赠予你们运气，这是圣诞老人唯一能送给你们的礼物了。 谁都没敢心动，欲望终究让人放下戒备。一个玩家忍不住说： 只要掷骰子就可以了吗？ 圣诞老人说： 当然，你只需要走上去抱起这颗骰子，将它扔到半空中，神奇骰子就会给出一个正确的数字，将这份运气送给你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终于有人按捺不住吞了口口水走上去，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抱起这颗巨大的骰子，他惊呼一声： 哎，好轻。 骰子的重量完全没有玩家想象中那么重，它轻飘飘的，好像是用泡沫做的。这个玩家抱起骰子，用力向空中一抛，骰子滚了五圈落到地上，露出一个数字。 哇，真是个幸运的孩子。 圣诞老人摸了摸茂密的白胡子， 你一定是个诚实的孩子，所以神奇骰子才会给出五。恭喜你，我的好孩子。 一道耀眼的白光从骰子正上面的数字五上跃出，嗖的一声飞向那个玩家。那玩家下意识地伸出手将这抹白光接住，只见白光在他的手里变成一颗小小的骰子，骰子的每一面上都只有一个红色的数字五。那玩家愣愣地问： 这就可以了？ 圣诞老人点头： 当然，孩子，你已经得到了一份天大的幸运。还有哪个孩子想来试一试？ 玩家们放下戒备： 我来。 一连七八个玩家纷纷上前投掷骰子，投出大数字的玩家兴奋地露出笑容，投出小数字的玩家面色不悦。唐默正准备上前掷骰子，一个白色的身影猛地窜上去挡在他的前面。白若瑶抱起硕大的骰子，他转过身，仿佛刚刚才发现唐默想掷骰子。娃娃脸青年无辜地说： 唐唐，你想掷骰子？ 唐默面无表情地看他。娃娃脸青年十分大方： 那就先让你掷骰子吧，毕竟我们可是好朋友啊，是不是唐唐？ 俊秀的脸上是不怀好意的笑容，明明掷骰子这种事纯粹看运气，黑塔不可能允许玩家作弊，可唐默总觉得自己只要现在拿走白若瑶怀里的骰子，运气就会被这个蛇精病偷走，所以他没有动，冷冷地盯着白若瑶。娃娃脸青年故作捧心状，正打算哭诉一下唐默误会自己，自己明明就是想谦让一下，没想使坏。 谁料一双修长的手忽然毫不客气地将骰子从他怀里抱走。白若瑶演戏的表情顿时僵在脸上，转头看向一旁。扎着马尾辫的黑衣女人微微一笑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苍蝇。 白若瑶愣住，苍蝇你妹呀。穆回雪单手举起骰子，手腕一动，将骰子抛向空中，骰子落在地上。 五，不错啊。 说着，穆回雪就把骰子递给站在不远处的陈珊珊。陈珊珊一愣，不明白这位回归者是怎么注意到自己的。穆回雪笑道， 小朋友先来。 说完，双手插进口袋，笑眯眯地离开。走到白若瑶身边时，又轻声说了一句苍蝇，接着才走开。陈珊珊依旧假装不认识唐默、傅文铎，他抛出骰子，数字是五。傅文生抛了骰子，数字是二。小朋友脸上一黑，生气地抽了抽嘴角。白若瑶被排斥在玩家圈子之外，傅文生把骰子给了一个不认识的玩家。又过了几人，才轮到唐默和傅文铎。唐默深吸一口气，将骰子抛向空中。当数字一出现在他的眼前时，他眼皮跳了一下，没有表态，把骰子交给傅文铎。傅文铎的运气好一些，掷出了四。最后是白若瑶。娃娃脸青年随手一抛，一个刺眼的数字六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唐默淡淡地扫了白若瑶一眼，白若瑶笑嘻嘻地朝他眨眨眼。圣诞老人大手一挥，将神奇骰子捞进口袋。玩家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把骰子收走，即使再不情愿也不敢阻拦。 现在孩子们都拿到了圣诞老人给你们的最后的礼物，那么只剩下他，糖果屋的最后一间屋子。 他侧开庞大的身躯，露出一扇高大的门。圣诞老人的喉咙里溢出一道沙哑古怪的笑声。唐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再看向圣诞老人，后者依旧是那副慈祥和善的模样。只见穿着红色圣诞衣的白胡子老人哈哈一笑，高喊一句 Merry Christmas， 接着用力地推开大门。吱呀一声，大门向两侧缓缓拉开，耀眼的白光刺入每个玩家的眼中。唐默情不自禁地眯起眼，等他看清房间里的东西，赫然只见一根巨大的彩虹棒棒糖漂浮在整个房间的正中央。这根棒棒糖的大小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。这是玩家们参观的第九间屋子，前八间屋子大小一致，装饰相同，只有屋子里的糖果甜品不同，但这第九间屋子的规模是前面八间屋子的两倍。整个房间里只有一根棒棒糖，它头顶天花板，下底地面，缓缓地漂浮在半空中，浓腻的甜糖味儿盈满房间。明明只有一根糖，这种甜味儿却远超前面的八个房间。圣诞老人得意地挺起胸脯，自豪地介绍道， 这就是我的镇店之宝，圣诞老人的棒棒糖。它也是一个道具，但它实在太珍贵了。孩子们，你们不可以触碰它，碰到它我就会生气，会非常非常生气。 说这话时，圣诞老人明明还在笑，可所有玩家都不觉得他在开玩笑。那股隐匿的杀意令人毛骨悚然。 地底人王国的许多孩子做梦都想来看这根棒棒糖一眼，可我从不允许。这是一根神奇的棒棒糖，也是我最骄傲的作品，连伟大的薛定谔阁下都做不出这么棒的棒棒糖。无论是糖的甜度，还是彩虹花纹的颜色和圆圈的层数，它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。但是今天，孩子们，你们实在太幸运了，我允许你们参观这根棒棒糖。 不可以触碰棒棒糖， 触碰到圣诞老人就会生气，这似乎是一个必死 flag。 一根不许碰的棒棒糖，玩家们谁都不想参观，可圣诞老人却逼着他们参观。所有人都谨慎地距离棒棒糖数米远，不敢靠近，生怕自己碰到。所幸没人碰到。圣诞老人又将众人带回房间门口，站在巨大的棒棒糖面前，圣诞老人感慨道， 真是好久没见过像你们这么听话懂事的好孩子了，因为你们实在太诚实太善良了，所有的好孩子都应该得到快乐。距离奇趣商业街的歇业时间还有3个小时，孩子们，你们想玩游戏吗？ 一个玩家说， 这个游戏可以让我们带走神奇骰子赐予的运气。 圣诞老人惊讶地说， 原来神奇骰子赐予你们的运气可以带走？ 玩家一愣，黑塔明明说圣诞老人似乎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可现在圣诞老人居然一副不知道的模样，难道黑塔在撒谎？还是说似乎的意思是圣诞老人也不知道怎么解决？一道低沉的男声在唐默耳边响起， 圣诞老人很不诚实。 唐默点点头，看向傅文铎， 和下面要玩的这个游戏有关。 两人对视一眼，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目前看来，要想带走神奇骰子赐予的运气，玩家必须参与圣诞老人的游戏。圣诞老人继续装傻充愣，渐渐有玩家也发现这个圣诞老人绝不是个完全意义的好 boss。 有人忍不住问， 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？ 圣诞老人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他低下头看向那个打断自己说话的玩家，漆黑的双眼里倒映着一个女玩家瘦弱的身影。圣诞老人静静地看了他两秒，看得那女玩家后背发凉，差点双腿一软要跪下。圣诞老人又笑起来， 这可是地底人王国最出名的游戏之一。 唐默挑起一枚，诚实卡牌游戏，开心问答游戏，现在又冒出一个地底人王国最出名的游戏，你们地底人王国出名的游戏不少啊。 每年都有很多孩子来我的糖果屋玩这个有趣的游戏，跟我来吧孩子们，让我们走回游戏的起点。 圣诞老人带领19个玩家按照之前参观屋子的顺序，再一间间屋子的回到糖果屋的大门口。唐默和傅文铎跟在人群中走过这9间屋子，渐渐的，唐默忽然觉察到一丝诡异的熟悉感。等等，这些屋子的位置分布，这些屋子如出一辙的大小，一共有9间。唐默错愕地看向傅文铎，他发现傅文铎也和他一样意识到了那件事。这时，圣诞老人粗犷地大笑道， 没错，他就是圣诞老人的跳房子游戏。 所有玩家正在原地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